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为青春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好喝，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个滚石啊，谁不缺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个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啊。后天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个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个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呐、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来吧，每一颗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呐、啊。 赵传带来的一颗滚石。那么周二下班路上问候大家下班快乐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啊，来听我们的音乐摩天轮。那我们都知道啊，一上来就要跟你们说了，就女汉子嘛，都成了网络词汇了。今天呢，就是跟你们吐槽一下我种种汉子的行为。 一上来就扒自己好像不太合适啊，但是没办法了，为了话题也是拼了。之前呢办公室饮水机没水了，然后就没有男同事，我一看，哎呀，大家都比较柔弱嘛，就我来呗，我自己就干脆利索的把这水给换上了，一大桶水。其实我真的觉得没什么沉的，但是同事说，哇，淑君你自己一个人换上的，这也太沉了吧，就还好吧，我觉得啊。然后呢，之前在菜市场买菜买水果，就尤其冬天了嘛，都买大白菜，一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因为大白菜呢，其实就有买了100斤大白菜。其实虽然说这100斤听起来很多，但是其实大白菜没有多少根啊，真的不是我吹，是我自己摆的呢。我的英雄事迹，先汇报到这儿。一上来就把自己英雄事迹都摆在这儿，还有点不好意思啊。所以呢，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吐槽一下自己认为很 man 很汉子的行为都有哪些呢？什么从来不吃草莓味儿啊，下小雨从来不打伞呀，还是冬天从来不穿秋裤保暖裤呀？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分享一下你的自认为汉子 man 的行为。那么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 Beyond 阿玛尼。 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向世界呼叫。

你看看这一堆人呐啊，我们川糖葫芦啊，首先川到是大月月霸、梅子、福建胖子，哎呀，这是谁改的名？淑君美呀美，这是土匪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后面还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啊，你一会儿告诉我啊，你改个昵称行不行啊。后面还看到苏醒快乐港湾、黄秀丽野蛮人、兵哥无敌以及雪球，欢迎各位啦。好了，车友会点名时间完毕，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互动话题，就是吐槽一下你自认为很 man 很汉子的行为。这边看到 ZX 说到了，看老公提一箱矿泉水走路非常累呢，看着特别的累，然后呢我就接过来走了一道，嘿，我感觉还好呀。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之前呢，我们一行人有男有女嘛，就是同学嘛，朋友之间一块出去玩，去那个去玩水上设施，然后他不是要用那个皮艇嘛，然后爬到四楼，然后从下面冲下来，然后男同学呢扛着很累，我说那你放下吧，我扛，我就扛着他走上了四楼啊，一共四层呢。怎么说呢，这没办法，这天生的，对不对？淡泊拥有他说到了，他说买水果为什么是大白菜，有水果还有大白菜好吗，注意这个关联词啊。青青紫银他说到了，我没做什么女汉子的事儿，不过我姐姐在她18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背了近百斤的东西，坐火车从河南到塘沽，中间还转车，最让人心疼的是买的是站票，我老佩服她了。我记得前两年我去内蒙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坐火车，而且是就是软卧嘛，就第一次啊，我觉得好新鲜呀。然后我的同学告诉我，这个咱们买的是贵一点的呢，还有买不到票的，买的站票，好像是这个样子吧。只能太佩服你了，我坐卧铺都已经不行不行的了啊，真的很佩服站票回来的。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如果您想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先听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一段资讯过后呢，我们将会听到来自张碧晨、黎明共同带来的我可以忘记你。 开始搜索关键词南开商务，南京路延长线商务写字楼， 融桃中心现房发售，即买即住，建筑面积100到1300平米，多区间选择，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六马路交口，2745-1999。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付出的、受伤的、痛痛都是你，自私的、残忍的、死不只有我。可惜我并不难过，我仅存的失落，实在不怕寂寞。 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剩下的、多余的都不要再说。得到的已经太多，你安然去生活，我安静来。 没有爱过你，我最爱是自己，借感情满足我好奇，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 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着你，试一试我能多痴迷，我可以忘记你， 愚蠢的、疯狂的，有你又白费，幸福的、痛苦的，一样掉眼泪，就缺了一句再会，我们没有机会为道别而伤悲。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好疲惫？为什么我们走得这样的狼狈？ 过你，我最爱是自己，借感情满足我好奇。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 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的你，是一生我能多痴迷。我可以忘记你，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 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好疲惫，为什么我们走得这样的狼狈。没有爱过你，我最爱是自己，借感情满足我好奇。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 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着你，是一世我 I guess I need you, baby. Britney Spears 带来的 Every Time。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要分享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吐槽一下你自认为很 man 很汉字的行为。我们新浪微博当中，哎呀你瞅瞅啊，一说汉字大家都出来了，大家都是隐形的汉字，不管你是真汉子还是假汉子。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边我们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了贪婪的魅惑，他说到了，看完恐怖片儿，在漆黑的停车场带着闺蜜找车，闺蜜已下瘫。那只能说你真的很喜欢看恐怖片，就像我也很喜欢看恐怖片。然后小公举他说到了，在幼儿园的时候，一名女同学掉到了厕所里，我把她捞了上来，现在回想一肚子酸水。我想知道你怎么把她捞上来的啊。你说到小时候，就我发小嘛，跟我们两个是小学同学，然后他被男生欺负了，我拉着他的手，我就找到班主任，我说我告老师，谁谁谁欺负谁谁谁，然后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个是最主要的。然后就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小跟我说，哎，你曾经真的是太厉害了，拉着我就去了，就班里那个男孩特别调皮，大家都不敢惹他，哼，我就敢惹，怎么了？哎呀，回想一下自己还真的是挺悍的，从小就悍啊。看到了小飞蛇，他说，哎呀，新人来报道了。好的，你这位新人你落座吧啊。月白说，不穿保暖裤那不是得冻死吗？那你就穿吧，那反正我是做不到啊，这个双引号的汉子我是做不到。郁闷的天空他说，曾经和朋友一起在家玩叠罗汉，床上已经叠了四个人了，朋友问还来吗，我说来吧，床不要了，结果床就真的报废了。你们这是汉子吗？你主要叠罗汉干嘛呢？这是想把你们的屋顶穿透吗？哎，你看我们再分享一条啊，大家说到了，我老公说了，他最汉子的就是娶了我，太汉子了，太勇敢了。我不知道你们俩是有没有正在开车啊，你听到了这个是什么滋味啊。好了，互动话题先说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想吐槽一下自认为很 man 很汉子的行为，来搜索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听歌，歌曲过后进入到的就是 MyFM 狂躁万万岁，游戏系列不要忘了，本周是游戏系列。好了，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王铮亮相爱一场。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落下的夕阳，谁的念念不忘，美多么让人向往，安静的目光不相放，听许过的愿望，等时间的散场，这结局欲盖弥彰，我们该怎样去原谅？相爱一场，我们会遇见多少相爱一场，怎么能说忘就能忘， 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想退让就别太勉强，想来一场人生有多少时光，想来一场都成为一时的过往，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听许过的愿望，等时间的散场，这结局欲盖弥彰，我们该怎样去原谅，相爱一场我们会遇见多少，相爱一场怎么能说忘就能忘，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想退让就别太勉强，相爱一场人生有多少时光，相爱一场都成为一时的过往，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成 音乐 照片，不怪每一个人 想，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不要互生亏欠，我们要藕断丝连。 钟爱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走到雨林路 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黄噪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扛扛棍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到了我们 MyFM 狂躁万岁互动的时间了，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稍后直接把问题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本周的系列可能女生不是那么的吃香，但是我觉得还好，问题不会问的太难的。游戏系列嘛，相信就是大部分男生的天下了，没关系，我们女生我觉得玩的人应该也不会很少啊。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段非常短的音频啊，来仔细听啊。 小家伙还没起名字呢， 他出生在荆楚，就该有个荆楚的名字，叫萌萌好吗？ 萌萌，萌萌站起来。 站不起来啊， 站起来，加大劲儿，站起来。 非常短啊，这是赤壁的一个片段。那出自哪里呢？我已经说的非常明显了，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不会问的那么明显了，我会拐着弯的问问题。我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一段音频当中有一个人物是出自一个最近非常火爆的手游当中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是什么呢？看看大家都是不是一休哥啊，你看杨萌来了，萌萌站起来。这个是我们的可爱听众啊，我们的老听众，我们经常会调侃他说，哎，萌萌站起来。哎，已经有正确答案了，不是要你们说这个手游的名字，而是说其中这片段有一个人物是游戏当中的角色，那到底是什么呢？大家来把这个角色的人物名称发送给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一首歌曲过后来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 The Beatles Hey Jude。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My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带来的 Disturbia， 这里是带你随时随身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就是吐槽一下你自认为很 man 很汉子的行为。哎呦，我节目一开始呢说到这个坐车的问题，大家都纷纷发，哎，我朋友坐车的什么什么多少小时，从哪儿站到哪儿，什么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坐了多少个小时，哎呦，太多了，亲们啊。我们还是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看到了杨娃娃说道，我老公说了我每天都暴打他，而且从来不做家务。你们两个是不是倒过来了啊，怎么回事啊。嗯，还有这边看到了奔向幸福的小妞，她说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教室里边有只死耗子，所有的女生都吓得到后退，班里的男生 说谁敢把耗子拿出去扔了，我想都没想拎起耗子尾巴就扔了出去。现在想想，哎呀，真的好女汉子呀。我只能说啊，就小时候做的事儿，现在想起来，哎呦，真的是想都不敢想。你看小时候就是放鞭炮嘛，那种我们叫它钻天猴，相信大家都放过啊。以前就拿在手里点上之后就放出去了，还有拿那个一个棍子似的，然后就放花嘛，手拿的那种，其实不是手拿的。有一次我放还被鞭炮崩到了啊，真的是崩到了，因为它的火星子没从上面走，它从下面走了，还好我戴了手套，不然呢我的手一定被烧了一下呢。现在想想我都不敢了，以前拿放鞭炮都是把它揪下来，揪成一小个一小个的，然后点完之后拿出去放，拿出去扔出去，点完之后用手扔出去，现在连整个鞭炮都不敢放了。好了，这边看到了巴拉巴拉说到了坚持每晚都打篮球游戏算 man 吗？如果你真的是真正打篮球，我觉得还挺 man 的啊。万能小艺，哎，时间关系我们等会儿吧，万能小一哥你先等会儿，我们歌曲过后再来分享。下面送出歌曲来自方大同，听。 亲，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他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的闪耀，再没烦恼把我担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越演越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没有，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陪伴真心演奏，像你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一夜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弹起一阵。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ner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是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来自莫文蔚阴天，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身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紫色咖啡收到了啊，我觉得自认为汉子很 man 的行为就是从不让媳妇儿做饭，听到了吗广大的男同胞们啊，真的是有这样的好男人呀。就我觉得女生可能接触油盐多了确实是会对皮肤呀就对所有都不太好嘛，对不对？男生嘛就是应该这个样子。又回应男生说，淑君我们男生招你惹你了啊，你这样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啊。这边看到了夕阳西下，他说道，大学时代 班级30多个男的，女的才10个，男同学每次点男的人数都会算上我呢。我说那你发张照片我看一看，他说哼，人家现在可是很女人的哦。然后你们上大学时候人还真，男生还真挺多的，我们上大学时候男生就只有10个，剩下50多个全是女生。微博当中我们继续看到了咪谷，他说第一次和淑君互动呢，最近腿烫伤了，每天还得给先生做饭哦。嗯，让你的先生给你做饭干什么呢？不知道怜香惜玉吗？啊，安然若曦说道吧，我自己是个孕妇，然后双手提着20多斤的东西爬上了5楼，想想自己真坚强。老公干嘛去了？老公难道要上班吗？那我们就理解万岁了，是不是？但是孕妇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大家如果还想继续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是淑字。那来搜索君就是君子的君，对，没错，淑君我的名字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那么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 J Dragon 狂放。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皮管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My FM 100.5。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很 man 很汉子的行为有哪些。我们这边看到了温尔特，他说到了抠脚大汉。好吧，那具体细节呢我就不问你了啊。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看一下啊。看到了一个人四圈牌，说到了坚持一项运动20年了，算是很 man 吗？当然很 man， 20年，我的天哪，这现在今年得多大岁数了？好了，年龄我们先放到一边，不过真的很厉害啊，坚持了20年的运动。万能小一哥说到有两次，一次是去一个地方，从山里穿过去，半路困得实在不行了，半夜就在坟串子旁边睡觉，早晨醒了才发现。一次呢是去年一个夏天半夜1点多，心烦，我就自己跑到了泰丰公园去了，当时就想着能遇到一个街道的让我爽一把，结果溜了3圈也没碰到。一晨，你这是找谁的呢？啊，这是为了突出自己非常的汉子吗？这样可不好啊，注意安全。看到了薇拉，她说到了，我是女生，但我后宫佳丽3000，算不算呢？你把3000佳丽给我叫过来，我看到了我就说算。这边看到了马小五，他说，我只希望我太太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其他的有我，谈不上很 man， 这也是男人应该做的。哇，大大的点个赞，真的是一个暖心男哦。好了，先分享到这儿，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 Nico I'm Iron。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Thinking that we could be

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 来自方炯斌《坏人》，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去旅行的消息。那么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出发时间呢是在12月的27号到29号，那么途经呢毛巾坝、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还有什么林海滑雪呀、沙漠越野啊、林场狩猎等等等等。那住宿条件呢是温泉酒店五星酒店，体验的项目以及行程安排呢会发在我们的官微当中，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就好了。如果你想去报名自驾游的话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在工作日的时间去拨打5856-5990来进行报名咨询就可以了。其实自驾游嘛，享受的更多就是这个过程，然后享受自驾的过程当中，哎，一车人说说笑笑到达目的地，然后享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吧。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吴建豪《Buggy》。 醒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他的眼泪来自林小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特别暖心的事儿啊。据美媒报道呢，一只被营救的袋鼠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每天呢都会拥抱自己的救命恩人。那么这救命恩人也说了，这只袋鼠呢是他救过的动物中最懂得感恩的。据悉呢，这个救命恩人呢，他在15个月大的时候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袋鼠保护区。那如今呢，他也是被称为了避难所女王。哇，真的是从小就那么的有爱心。然后看到这样的照片，真的太有爱了啊！动物它也是明白你对它的好。那么也提醒呢，就是现在冬天了嘛，很多的流浪猫狗呢，它喜欢待在车下，所以咱们发动车的时候检查一下车下到底有没有这样可爱的小动物呢？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来自王啸坤《笑话》。 开始搜索关键词南开商务，南京路延长线商务写字楼， 融侨中心现房发售，即买即住，建筑面积100到1300平米，多区间选择，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六马路交口，2745-1999。 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四联别克北辰店2672-5555。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他是一直在笑，听我在讲笑。 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 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来自温岚，夏天的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消息。近日呢，本市首家厨源烹饪文化体验馆是建成了，智能的厨房里面呢，烟机灶具智能自动化操控，语音导航美食自现。那烤箱蒸箱自动烤制心仪的美食，家的味道也是瞬间丰富了，爱的温馨轻松表达，所以呢就可以跟着导航去做菜去烘焙。那么智能厨房的神奇魅力也是尽显无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智能厨房以后就是买房子的时候里面可以购买一个这样的智能厨房，哇，听起来真的好赞啊，跟着导航去做菜，这个特别适合我，可以去试一试啊。

就是小圆片吧，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小绿卡呢，本应该是在地铁站内流通的，对吗？可是呢，偏偏有不少跑到站外、车站走廊、绿地都有他们的身影。一位老大爷呢，是用了4年多的时间捡了多少枚？1400多枚的小绿卡，并将他们无偿的去归还了地铁运营公司，为国家挽回了将近3000元的经济损失啊。也就是这个小绿卡，它的成本价就做出来的成本价就2块钱呢啊。那么为什么地铁站附近会有这么多的小绿卡都被遗弃了呢？这大爷就告诉我说了啊，他曾经看到有乘客出站时不会去使用那个闸机，见到前面有乘客出站，于是呢也就是紧随着出站乘客，然后趁着闸机没有关闭以前蹭出站了，小绿卡呢就被这个乘客带出站，留着也没用啊，对吧？干脆就随手扔了。这样的地铁单程票的流失也是特别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儿。那么为了减少小绿卡的流失呢，地铁运营公司在每个车站客服中心旁都设置了单程票回收盒，如果您在乘车过程当中发现有被遗弃的单程票呢，请随手投入回收盒当中呢，也是感谢我们大家的配合喽。哇，这个老大爷真的是很暖心啊，为咱们国家着想。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汪峰《流年》啊，你奈我何。 My FM 100.5。 流年啊，你奈我何？

值得更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手铐没有被锁住 ，Only you got the key， 不要被禁锢，拜托， 爸 爸的关注，像你这么有种，他们都嫉妒。 Yeah. 他们都爱乱叫，听了就想要笑，但也不盲目，你找你的地图，我走我的路。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在我说话我是 leader，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 听了， 我是我的，不是你的。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there, yeah. I'm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m gonna stare. I'ma do me so bad. You can do you, I'ma do me. 你不用管我，我也不会管你。You can no no no no no, you gotta no no no. You want me to, I'ma be me. 你不用烦恼，我们本来就 free. You can no no no no no, you gotta no no no. 姐妹们 ，we go party.说什么应不应该，别放低姿态祈求被爱，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在我说话我是 leader，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 不听了， 我是我的不是你的。 Hates is on my head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there yeah，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t Yeah. 来自何洁 Emma Do Me， 时间来到了19:4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陪伴你三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希望呢，你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入睡，然后呢，明天是周三了，也就是11月份的最后一天，好好珍惜明天吧。时间就是这样过得非常的快啊，那明天好好的面对一整天的工作，音乐摩天轮时间我们就再约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凯文，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啦，明确了，拜拜。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MyFM 100.5。 真

我的幸福刚刚好，来自那英。北京时间来到了20:08，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地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马上为你送出的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呢，是流淌在我们血液当中的。即使我们很少再去听一出完整的京剧，认真的去欣赏一幅传世的画作，但是当中国元素出现在音乐当中，我们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温暖的亲近感。马上为你送出一首中国风歌曲《青花瓷》，来自周杰伦。随时在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情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感觉只要你明了我明了就足够了，来自羽泉最美。这里依然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林俊杰的早期专辑编号89757当中，由向月娥和张思尔共同填词，继承了温暖清新又极具画面感的味道。之所以取名简简单单呢，是希望不要把感情弄得太复杂，以一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放松自己，快乐其实很简单。在资讯过后为你送出来自林俊杰简简单单，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开始搜索关键词南开商务，

just now seen that smile. And I bet it's been a minute since you tapped on into your wild and crazy side. So baby, let's do this tonight. Baby, that moon looks just right. But don't fight it. If you want a good time, we can get on it. Take a shot and you can sail on it. We'll find a boat, we can dance on it. Slow song it. Far as I can tell, that thing ain't got no rain on it. So come on, baby, bring on it. It's one of those stars falling, love calling. Look, can't you feel it all right now? Sounds good, don't it? Don't it? Every little thing got to know that I want it. Yes, I'm freaking out, go ahead. Oh, oh, oh. So baby, let's get on it. You're gonna love it, you can bet on it. Karaoke, we can microphone it. Whatever you want. As far as I can see, that thing ain't got no rain on it. So come on, baby, bring on it. It's one of those styles. Get your feeling all right now. Sounds good, don't it? Don't i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got to know. That's Billy Currington, Don't It. 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我们一生呢要擦肩过上万人，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也只有那百十号人。有的人见一眼呢就永远记在心里了，有的人碰面好几回却无从相识，所以错过的就让他错过吧，毕竟一生很短，没有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等一个人。如果上天早已经安排好了，不用强求也无需强求，只说一句后会无期。继续来听到这首后会无期呢，是改编自美国的乡村女歌手Skeeter Davis 的名作 The End of the World。 韩寒本人呢对这首歌耳熟能详，直至开拍后会无期之后呢，他发现歌曲旋律相当贴合影片的主题，因此决定将其改编成中文版。一起来听邓紫棋后会无期。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

事都会存在，没有你泪停不下来。你知道我一来都不想 say goodbye， 我痛说不出来。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没有你快乐都停摆。某一天我期待和你笑得灿烂，回头看爱都在，爱一直存在。 来自梁文音的一首《爱一直存在》，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2004年的秋的末期呢，桃子加入了海蝶家族之后，林秋离就开始构思为陶晶莹的新专辑的精神方向。而在林老师眼中呢，桃子的每一个眼神都是有话要说的，但要说什么呢？说多了其实不如用看的。因此林秋离呢看到了桃子对于生命、工作、生活以及感情的付出，就像看到所有女人对一切付出的韧性。于是擅长处理女人情绪写词的林秋离呢，满怀感受的在20分钟内写下了这首词，是他所看到的独立自我的桃子属于最女人的那一部分。来听陶晶莹《走路去纽约》，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周笔畅的一首《被中立拖累》，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在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郭富城在1990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这张专辑呢是郭富城做歌手生涯当中的首张专辑，但来头却不小。主打歌《对你爱不完》也是彻底表现出了郭富城的风格，走快歌劲舞的歌路，也是大众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91年呢，郭富城凭借这首同名主打歌一路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舞台演绎奖。在专辑中的歌 歌曲的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加上郭富城招牌式的手臂旋转动作，对你爱不完也是有十足的舞曲味道。郭富城的舞台表现呢，更是活力四射，深深的留在了我们的回忆当中。马上为您送出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 FM 不眠夜。 My FM 100.5。 有时候呆萌，有时候霸气，有时候温柔，有时候伤感，有他在，我更懂得欣赏生活的美。他

去感觉。